主办。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本市主要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下午到夜间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扩散条件比较好，风力不大，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在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无所畏惧，影响世界历史的50位女科学家。这本书讲述了来自于数学、生物学、考古学、遗传学、物理学、化学、教育学、心理学、地质学以及航空技术等领域的杰出的50位女科学家的传奇故事。在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本书译者，这也是一位科学作家，他同时呢还是图书的出版人、推广人，他就是果壳网联合创始人小庄，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小庄你好。 晚上好，大家好。 哎，今天这日子特别特殊，你能想出来有多少个特殊性吗？小庄， 3月5号，我好像是学雷锋日啊。 今天惊蛰你知道吗？ 哦， 然后今天呢也是上周不是正月15过完了吗？ 嗯，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说只有这个正月十五过完了以后，这节这年 才算是要开始工作了。 对啊，所以虽然我们的这个春节的假期啊有7天，但是很多朋友真正的啊全心全意的投入到工作岗位当中，确实是 得有个节后综合征要治一治才行。 你的意思就是上周那几天都是节后综合症是吧？ 对 啊，然后呢今天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纪念日都在这一天。那么我想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日期，人们都说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3月8号也很快就要来临了。 嗯， 然后所以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呢就在今天还有明天的节目当中安排了2期给孩子的内容。 嗯， 你看这个女性啊，没有小孩之前是职业女性，这是我们现在社会的女性的一条，基本上大多数女性的一条必经之路。 嗯， 那么今天咱们这个内容无所畏惧，影响世界历史的50位女科学家，人家肯定是职业女性。 嗯， 然后等到你 这当中也有很多是母亲， 对吧？等你有了小孩以后，你还现在孩子们这亲子阅读多么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和明天都带来这方面的书。你呢是今天第一个出场的，明天李淼来 啊，李淼， 明天李淼给孩子讲宇宙 啊。 那你看，你觉得不觉得这两本书，今天你这个书特别适合家里面有小女孩的。 嗯， 其实男孩也可以，但是女孩是不是更合适？ 是，我其实自己那个给好几个朋友寄了，都是他们有女儿，然后我就会给他寄一本，然后他看拿到书以后也特别高兴。 嗯，你看明天李淼这个孩子讲宇宙，可能小男孩家里面有这个男性的啊小朋友的，其实我可能觉得更适合我们节目，不偏不向，一阴一天。明天李淼是作者。 但是我得告诉你，这本书里面好多女性是 研究宇宙的。 咱俩这是互相挖坑，刚才一开始我给你挖一坑，现在你找不回来了是吧？哎，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本书呢谈的是女科学家，然后各个领域的女科学家的这样的一本书。 对，而且时间跨度很长，就从古希腊到现在。 可是我觉得古希腊的这女科学家和现在女科学家其实不是同样意义的女科学家，你有没有感觉？你自己本人也算女科学家。 你是从什么那个角度来？ 从他们的知识的储量，然后对于整个世界的这个无限接近这个真相的这样的。 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跟现在科学家也没法比了。 哎，跟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啊，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 这本书其实它就是跟那个书名所揭示的哈，就是50位影响世界历史的女科学家。但我是觉得这个作者 Rachel 她在选这50个科学家的时候，其实挺头疼的啊。 我其实以为他是按时间顺序选的，就是从古至今都得有。 他是按时间顺序，但这当中的确就是说，他同一时代其实也可能会有好几个，你到底选谁呢？我觉得他这当中可能，有一些数据上面的衡量，然后也有一些自己个人的偏好。 作为一位女科学家，你认为他选的这50位女科学家都称职吗？ 这50位的确我在自己在翻译的时候就是老实承认哈，这当中其实有一些我都不知道。 女科学家，本来我原本是想请女科学家来讲女科学家，结果女科学家是通过翻译的这本书才了解的这些女科学家。 对，但是这才是就是做翻译或者说做类似的这个科学工作啊，就是科学写作啊这方面的事情，对我来说最大乐趣。其实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觉得刚才我们虽然说了这本书呢可能更适合小朋友读，但是我其实啊，我虽然不是译者，但是其实我打开这本书，我发现有好多的科学家，哎呀，我都不知道。 是。 我没有想到他们从古至今啊，做出了那么突出的贡献。 对，而且很多人可能听过名字，你也不是太了解他的生平和事迹。 对，大家还记得我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说了，说现代社会啊，女性能顶半边天。但我们再回想一下，其实女性真正能够走入职场，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的历史并不是很长。所以，如果从古至今啊，那些女性啊，在为他们的爱好一直在努力，其实，虽然他们的成就可能不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些女科学家能够比如说让人类走多么重要的一步， 其实当时他们的确受到了很大阻碍，就很多他可能没有办法在著作上留名字。 对， 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其实有很多可能被淹没了你都无从知道他的这种女性，她其实也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 刚才我们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呢都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么作为译者的小庄呢应该是非常了解的，那么也是方便啊，有一些朋友可能看过这本书，有些朋友没看过这本书。那接下来其实有一个特别重磅的问题要跟小庄来聊一聊。小庄，你看你有你自己的事业，然后呢自己本身又是女科学家，然后还做图书推广，还有好多的活动要做，然后同时公司里面也有好多你分管的一摊事儿。所以其实这本书虽然是一本绘本，但是字儿真的量挺大的啊。我知道小庄时间特别紧，那怎么忙里偷闲非得要翻译这本书呢？怎么和这本书结缘的？很多朋友其实也想了解。 我其实到现在为止我翻译过6本书了。 你看其实总量并不大。 但其实对于一个有工作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了。 对啊。 对，那很大的那个是这样，其实我也是这个叫什么，就是借工作之便，就是会有，因为我们在做 借工作之便提升一下自己， 就是我们在做科普相关的工作嘛，那其实经常会有出版社啊这种找来，然后他们一开始呢是想通过我去找译者，然后但他把选题拿来以后，我有的会这个我很感兴趣啊，让我翻吧，那这就是其中的一本。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找你的人应该很多，那你怎么迄今为止这产量才只有6本呢？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是啊，所以他其实就是确实在所有的找来的这选题当中，的确是要我自己特别有冲动想去翻的啊。然后这个给科学家的这个就50个科学家的这个故事，也就是我一看到就觉得自己非要翻译它不可的。 当时是什么打动了你，让你非要翻不可啊？ 是这样，其实我一直在关注， 就是因为我们节目今天要来邀请你来上直播是吧？ 那简直先知先觉，你知道吗？那得1年半前就为你这期节目做准备，那时候还没开始翻这书。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其实这样，我一直在关注女性 STEM 领域的一些，就是 事情。对，因为我自己前几年呢去了一趟那个麻省理工的，它的那个有个 Media Lab， 然后它那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就是给想从事 STEM 教育方面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包括他们很多的学生也在做这方面的课题。你比如我忘记之前我们跟刘莎聊过，就他们那边的人会专门设计就世界上没有的乐器，就是、对，就是你通过你对声音对这个材料的理解，然后就去设计一种可能形状啊，或者说发声的那个很多就是功能也是跟现有的乐器是不一样的 啊、就是这种有创造性的课程。 对，但这个全部是要就是你从小就有这方面爱动手，爱去思考，爱就是逻辑思考去做计算，它需要这样一个历练的啊、那我是之前也是很长一段是在果科做儿童教育相关的一些嘛，做课程什么的、然后就你跟这孩子跟家长接触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就我们现在教育特别缺这一块，因为你很多去为了应付这个平常的这考试什么的，就很多你是在背，你包括我们的算术其实都不是一种很好的逻辑训练，它很多时候是你在背那个乘法表啊、公式啊，你知道怎么算，就但你根本不知道，就说有的时候你其实不需要去背那些，但你只要理清它逻辑关系，你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啊特别重要，就理清它的逻辑关系。 对， 我记得就是上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会学到这代数函数什么的，等到我很久很久以后啊，那时候光顾背公式了，很久很久以后才发现这些原来是一些动态的。如果那些数字，如果那些公式啊，它们能动起来，它其实是反映的不同的一些状态。这当时上学的时候光顾着背公式了，等到很就是很大以后才知道，哦，原来人家是这样的。 对，你得了解它在那种基本层面的这个原理。 对呀、我觉得刚才的这个逻辑原理，可是有一个问题，你觉得如果给特别小的孩子讲这些东西，小孩子能理解吗？比如说你跟他说你扔一球，你这抛物线它怎么是一个什么样的轨迹，然后或者是往下掉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觉得跟小朋友，特别小的小朋友讲这些他们能够理解吗？还是说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年龄的要求的？ 我觉得在他们就是基本上去开始思考一些概念的问题的时候，就你再小，你比如说那种可能一两岁小孩，你可能只能先教他认识这些东西，每个食物，苹果是苹果啊，桌子是桌子这样子，但是当他再开始掌握一些抽象的概念，知道工具，知道就是这种事物之间的关联的时候，对，他就已经应该去考虑他的一个逻辑训练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啊，你看啊，小庄，你说这些啊，是因为你自己的经历可能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你看你是学理科的，功课还一直拖得特别好，所以可能是不是你再回想一下，你当时跟你同龄的或者同班的那些你的同学，他们是不是感受跟你是一样的？我觉得可能不太一样。你是学霸的感受， 他是这样哦，就是包括我们这些年在研究嘛，就是你比如有一个命题，就是说女孩子是不是学不好数学？ 不可能。理科的小庄 对对，其实我们就是在很长时间这种数据统计当中就发现，你在更低年级的时候，我们男女生的这个数学的成绩是不会有差异的，但是很大、就是很大程度上，一个是你比如文理分科这种分流，那现在国外也有，国外就是他女孩其实他比如说读那个数学或者物理这种理工专业的这个到学士这个程度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但会继续往下就少。那这个其实并不是说他们的智力无法胜任，在很大程度上是说他们会选择一个好像看起来更适合女性的职业。 其实是这种社会的一种惯性让他们发生了改变。 对，而且就是我们有专门有文章讨论，就是女孩子学数学，就很多家长也给她这种暗示，自己也给她这种暗示啊，你数学学不好，就这里有个例子，就是咱们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那个就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就是所谓的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就是菲尔斯奖的女性，她是首位。而他获得这个奖的时候非常年轻，是一位来自伊朗的女性。你想阿拉伯世界女性其实她们受教育的机会是比我们还要少， 有很多的束缚。 对，然后这个女科学家呢，就女数学家呢，她的经历就足以说明这个。她在一直到初中的时候，她的数学成绩都不太好，而老师也觉得你们女孩子肯定学不来的。对，但是她是因为一次非常偶然的契机， 就去参加了那个奥赛，就我觉得可能也是没有人去参加了吧，就他们那边女孩都不会去试，然后结果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然后他自己就觉得蛮惊讶的，就一直坚持下来，然后后来进了哈佛，后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拿到这个奖的女科学家，而且就说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当时博士论文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那个定理的证明，就是基本上是很多数学家一生都无法做出的成就，就他的这个经历就足以说明一切。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无所畏惧：影响世界历史的50位女科学家》。今天来做客的呢是这本书的译者小庄，也是一位女科学家。前面小庄说到了，她工作特别忙，迄今为止她的产量，她翻译的书只有6本，这本书呢就是1/6。而这本书呢，是因为她刚刚一看到就打动她了，她说她必须要翻。打动她的呢，就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本书的那种让人们能够去开放的去看这个世界，能够有创造性的去看那个世界。那除此以外，你认为这本书还有什么地方打动你了，让你必须成为这六分之一的产量的这本书？ 然后其实就是这里面这些女性的故事嘛，也有，其实我刚刚已经在开始讲了，然后我自己现在回忆起来，然后翻译这本书，其实有好多次我都就深夜里面偷出那个一点忙中的时间，然后翻着翻着我会非常感动，就有种想流泪的冲动 啊。你知道你这个感觉我其实也是有的，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工作特别辛苦，我觉得小庄尤其是你一天你这一个人得掰成八份时，一天你分成八份时间，然后你再一看女科学家，你立刻就觉得你工作不苦了，对不对？你就特别感动。 刘畅 说的大实话。 它是一部分，但更多的是一方面是为，因为在更早时期，你想如果在那个17、18世纪的很多西方的女性，她们做科学工作，她其实要顶着极大的压力。 对啊，人家根本就不让她做这个工作。 对 啊，甚至有的时候是认为女性如果从事这工作，还会跟什么巫师啊，跟一些邪教啊会有一些关系。所以大家想一想她们有多苦。小庄看到这儿立刻就觉得自己真轻松，没有人拦着你不让你干。 但是我同时也会觉得很遗憾，就是我说实话没有继续把科学研究工作继续下去。我觉得在他们身上就是满足了我的那部分东西，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如果我一直做研究，哎，如果我一直思考问题。 哎，你当时为什么学理科呀？其实这个我知道你是学霸，但是你当时为什么选择理科呀？这个我其实一直想问。 那当然还是因为你对理科的这些更有把握吧。 那你的专业方向我记得是物理，对吧？ 我大学的那个研究生的是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内容啊，很多女性朋友一听就觉得，要你要让我学这东西，我简直要疯。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选择呢？ 其实我觉得以前选专业都是有点盲目啊。我当时觉得自己要选一个非常酷的专业， 够酷。你当时应该选火星救援这样的专业更酷。那你觉得我们来看这本书《无所畏惧：影响世界历史的50位女科学家》，那么他们当时为什么选择不论数学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科学的学科呢？你觉得他们更多的是不是跟你一样比如说是自己的爱好呢？ 我觉得就是其实在那个序言里面哈，大家可以去好好去看那个序言，它其实已经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在里面，就是事实上我们一定要去区分性别，甚至说区分一些其他的就是这种标签都是不对的。我觉得在人类当中就是有一部分人，他就是无论男女都有这样的人，他是特别想去知道世界是为什么，他是走在前面为我们去打开这个世界的这样的勇士。对，那女性当中必然有人有这种性格，有人有这种天赋。对，然后但是就是在更早的时候他们需要突破的东西更多，就是我想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社会或者说我周围的人不认为我能做这样的事情。 哎，我刚才就说到了这本书虽然是绘本啊，但是这一本书的字儿特别多，这前言这序言的字儿也特别多。我选其中的两小段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可能更多的朋友就知道像小庄这样的女科学家他们是怎么想的了。在过去， 限制女性受教育的情况并不少见，女性科研工作者往往不被允许发表科学论文，女性仅仅被寄望于成为贤妻良母，由丈夫来养家糊口。许多人认为女人不如男人聪明，这本书当中写到的女性都不得不与这些陈旧观念抗争，争取机会去成就他们的事业。在这本书当中就讲述了一些无所畏惧勇于打破常规的女性科学家的故事，从古希腊到现在，他们在面对不的时候都会说，你可以试试看，看你能不能阻止我。接下来又回到小庄身上了啊，原本是可以当女科学家的，哎，怎么就又改行创业了？跟果壳结下了这个渊源呢？放弃当女科学家了是吧？ 所以这个其实也我们可以继续来延伸我为什么要翻这本书的那个缘故。我就觉得，在我小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一本书摆在我面前？这是真的是说实话，就是在我青少年的时候，比如当我进入这个高校，然后中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周围的这种所有的这种宣传或什么，它其实没有这种气息的，就是它不像我更小时候，我看到书，我知道居里夫人的故事，我就很感动，就会啊，你就想去做那，但是到后来，其实没有这样一种东西来策动你。 而且我想啊，虽然你选了一个特别酷的这个专业啊，但是不是你的同学当中女生的比例相对男生来说很少很少，然后那种在人群当中的孤独感，我想虽然就是男性和女性能够和谐相处，但是你没有跟你同性别的同伴，其实也是有一种孤独感的。 对，就是我是觉得还是没有受到足够多的这种榜样的召唤。 哎，所以其实 我想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无所畏惧，大家想一想，从古希腊到现在，那么真是有很多的女性啊，她们在执着于自己的科学工作的时候，其实她们也忍受着那份孤独。 是 成功要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努力，然后能够忍受痛苦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这种痛苦不仅仅来自于身体上的这种疲惫，同时也来自于精神上的那种折磨。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女性科学家，其实他们都 甚至他们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就像我们第一个在讲就是古希腊的那女科学家那个希帕迪亚嘛，希帕迪亚她其实就是在那个埃及的那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那个就是广场上面，就是给大家讲数学、讲天文的这样的一个伟大女性，她最后是被人杀死的。 其实不仅仅是啊，她这样的一种经历啊，那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偏见，社会对女性的一种禁锢。就像居里夫人，她爱她自己的工作，但是她因为提炼这个放射物质，她最后的疾病也是和她的这个科学研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对，而且居里夫人其实她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就是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她只能用她丈夫的实验室。 对， 这里面有好几位女科学家都是这样子，就有一位也是女物理学家，她必须得自己跑到个地下室去，然后自己去搭建那个，就学校不给她。 那你认为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他们对科学的这样的挚爱，所以能够让他们冲破各种各样的偏见，一直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除此以外，他们能坚持，这么长时间，能做出这么多的成就啊？你认为和比如说这人的天生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智商啊，有没有关系呢？ 我觉得其实他肯定这些人本身就是有很不一样的一些禀赋的，就是他能够去，甚至说这些事情一定能够给他极大的满足感，前段时间就去年我记得有个电影叫《隐藏人物》，你记得吗？就是讲美国 NASA 的，他在那个当时要就是把一些宇航员送上天，然后需要做大量计算嘛，因为那个时候计算机还不是很发达嘛，他是靠人工完成的。那这个就是继续了当时三个很重要的黑人女性啊，这三个人都没有进入这本书。对，其实就说他们的成就也是很不错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有成就女科学家太多了，但是这三个人的故事绝对值得来书写 啊。 对，就是他们呢，就像其中的那个女主角凯瑟琳一样的，她从小就是她能够更快的比人家算出一个东西，她能够很快的给出答案，就她一直是因为这样而被称赞的。 哎，说一点啊，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啊都非常的重视，然后就有很多的一些简单的说明，比如说你得有具备什么样的性格，或者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你就能够在什么样的职业，并不是说你肯定能当女科学家，但你容易在什么样的职业能够发挥出你的这个特长。说到了女科学家，包括一些其他的科学工作者，其实自控力啊是非常重要的。你记得那个棉花糖实验吗？ 嗯嗯，我好像之前聊过。 对啊对啊，就说到这小朋友，如果说给你一糖，他立刻他控制不住自己，立刻就吃了，这自控力比较差。说如果给你一糖，你今儿不吃，明儿不吃，三个月以后你再吃，你能够得到两颗糖，就大概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你会得到更多的糖，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啊，这个检测孩子自控力。你认为这些女科学家，包括你自己啊，你们的自控力强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获得快乐的途径不一样，就是你比上给我吃一个棉花糖的那种快乐，可能赶不上我做出一个数学题的快乐。 嗯 啊、哦，就我这段时间还特别有趣呢，因为我有同事的孩子正在参加奥赛、 啊， 然后他会经常把这奥赛题发过来让我们给他做。 奥赛题简直啊！ 但我真的很高兴，我就经常就说：“哎呀，今天有没有题啊？”就你知道，就是他那个做出来那种满足感，真的特别特别快乐。 但是我总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奥赛那个题感觉有点就像脑筋急转弯的那种感觉，你就绕不过那个弯，那个题就有的时候就没法去做。你有这种感觉吗？ 奥赛题里面你也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是好题哈， 嗯， 但我觉得总的来说，奥赛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逻辑思维的训练。哦、 那看来我逻辑思维是太差了。你记得有一道特别著名的题，就找外星人，然后先画了几个外星人都有什么样特征，然后最后弄了一大堆组合的外星人。 嗯、 我看来看去，我觉得哪个都不像地球人、 是吗？还有这个题啊，我没做过， 特别小、特别低级的一道题、我当时都快被这道题给整疯了。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无所畏惧：影响世界历史的五十位女科学家》的这本书的译者小庄，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们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你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无所畏惧：影响世界历史的五十位女科学家》。从古希腊时期到现代社会，这五十位在科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伟大女性，勇敢而温柔地对抗挫折，她们如同夜空当中璀璨的明星，在人类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将永远闪烁光辉。他们凭借无所畏惧的精神告诉世界，告诉世人，未来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这位嘉宾朋友啊，就是这本书的译者小庄，也是一位女科学家。然后上学的时候呢是学霸，然后呢选了一个炫酷的专业，炫酷到像我这样的普通女性觉得这太难学的这样的一门高科技。 我觉得刘莎这个有点把我吹得太那个啥了。 不是，这你说你学了一个叫什么？分子 高分子 对高分子化学与物理，这真的是对于很多啊文科生来说，我是文科生，我觉得当时学化学和学物理已经快把我给折腾疯了，真的是这样的感觉。 嗯， 那么并不是有什么性别的这样的一个偏见啊，就是当时理科极不好，所以我才学了文科。 嗯， 那么其实 我们私下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给刘莎更多的这个我的想法是，我觉得还是教学方法有问题。其实很多老师他的那个教法是不太得当的，因为我在大学时候做过家教，就是在辅导、 啊、你做过家教 对 辅导 那个 是吗？ 对，辅导那个就是中学生、嗯、对。然后我辅导那个孩子，他学成绩其实非常一般、 嗯、 对。然后我主要是给他讲化学和物理，我就发现其实有些问题根本不用那样去思考，就是老师教的思考方法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我的文科的老师非常优秀、 嗯、 我的理科老师可能在教学方面有一些哎这问题需要调整。 对，我觉得可能理科的这个老师的就是怎么讲培养会更难一点哦。 但是有的时候啊，你真是觉得一看到那些公式啊就头疼。你记得刚才你就说到了啊，好多逻辑思维需要建立，我觉得我就是彻底没有建立出来、嗯、所以我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更多的是对这本书的作者，包括对这本书的这当中的女科学家那种羡慕、 嗯、 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但是我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或者有特长， 但、这个、 你如果能做最好的你自己。 就这里我就得告诉你、嗯、他这个作者其实是个文科生 啊。对呀、啊、他在不同的时代挑了这样的。 对，他其实是一个搞艺术的、嗯、是一个学的是艺术方面的专业，然后后来他职业是以画漫画为主。 嗯， 这个 Rachel、 嗯、 对，而且我看他这个姓氏我觉得他可能是来自于俄罗斯或者东欧的那方面，就因为有个司机嘛啊。 正是因为他是一位文科生啊，所以你认为啊，他从不同的时代当中挑出来的，因为总共只有五十位嘛、嗯、从古希腊到现代，那么他挑出来的这些女科学家，是不是像你这样的专门做这种啊学术研究的人心目当中认可的那样的科学家呢？你觉得他的挑选合适吗？ 我觉得他这个挑选还是非常就是有说服力的。 嗯 我不能说所有的都进去了，对、 嗯、 但是这里面基本上80%吧、嗯、是应该被列入。对，就但可能有20-30%呢是可以，比如说可以用其他的相同级别来替换什么，但也不一定说是完全需要替换的。 哎、嗯、那你说啊，这位作者他在选择这样的科学家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些原则，比如说学术的这样的权威性啊，或者呢是对一些事情的预见性呢、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标准没有，你个人感觉。 我觉得他兼顾了学科 国籍和时代、 哦、 对，他是从这些大的方面来考虑的。 嗯， 嗯， 如果要兼顾学科，然后兼顾时代，然后再兼顾国籍，其实他当时，我想这本书成书的啊，是五十位女科学家，可是他当时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抵不下几百位。 对，他应该是从一个更大的名单里面来挑选的。 嗯， 当然也还有这个人的事迹的这种有趣性。 嗯嗯，哎，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作为女科学家的小庄认为，文科生，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挑选的这样的科学家还是比较合适的、 嗯、而且这个作者非常有意思，他这本书应该说是大获成功吧、嗯、在纽那个 对啊， 纽约时报的那个是一个畅销书，对、 嗯、 对，然后他之后他其实现在又有两个作品， 嗯， 一个是就是五十位那个著名的女运动员，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应该是属于文科领域的一个女性，不是五十位了、 嗯、 但是也是选了她觉得有代表性的这个女性，而且画风都是跟这本是一样的。 对，他的这个绘画啊，虽然我们大家看起来有一点点的抽象，但其实非常非常细腻、嗯、而且这书也特别适合小家里面有小女孩的这个家长来选择。 对，我 当时你是不是也喜欢他的画风？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特点有个人特点的，就是那种辨识度会非常高、 嗯、 你看到你就知道是他画的、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嗯、 哎，突然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刚才说到了这位作者，他又有五十位女运动员等等一系列的，那接下来是不是又是你的工作量呢？你来做翻译？ 那本书还没找上我，但是我自己透露一下，我最近想翻的是另外一本书， 嗯、 然后这本书其实跟这个有点相似，这个叫《Inferior》，就是、 嗯、 她是一位印裔的一个女科学记者写的，但是她是想说给我们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个拨乱反正一下吧，就是这些年来其实有一些关于性别的研究是不对的、 嗯、 但是科学也正在不断的修正它，但是更多的、 嗯、 给出了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女性是可以从事科学工作，从事 STEM 领域的工作的。 哎、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内容啊，那接下来回到这本书无所畏惧影响世界历史的五十位女科学家，前面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啊，他挑选了这样的女科学家五十位从古至今，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选还是比较恰当的、 嗯、 那接下来就来说一下内容啊，毕竟是文科生来写的内容啊，你觉得它的内容的准确度啊，或者说你个人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这本书呢，如果大家就是看过哈，或者有准备去看呢，就是你可以发现，它是对每个人的介绍，应该说是一个那种概括式的， 对，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生平，然后它的主要成就， 嗯， 它的一个就是获得的荣誉， 嗯， 这样的，就是嗯，应该说从资料方面来讲，没有那么的一个复杂，就是出错的这个可能性也比较低。 这话说到点上了，就是说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科普的书籍， 是， 然后讲了 很多，而且你想他还是要给孩子看嘛， 对， 他尽量是要讲一些很简单比较容易明白的事实。 而且我刚才特别要说一点啊，我们刚才谈到的文字部分是小庄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为什么说这本书的作者他的这个内容特别细，虽然说到了某一个人的简介啊，他的生平啊，他得了什么奖啊，他的一些特长、 嗯、 但是旁边会有很多的那些小的图片，然后还会配一点点小的文字，然后让整个的书看起来又生动又有趣儿。 而且他在科学知识的理解上是很准确的， 嗯， 对，这点我可以就是真的也想给出他一个赞扬， 嗯， 他作为一个艺术生，但是他在这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功课、嗯、 其实谈到了女科学家啊，很多朋友从小就了解居里夫人，那么问一下小庄，在这本书当中啊、 嗯、 给你感受最深的女科学家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些故事吧。 嗯嗯，这本书里哈很有意思，就是在五十个人当中有、 嗯、 你知道有三个是中国的女科学家 啊，在这本书的前几页就有一位王珍怡。 对， 我压根儿都没听说过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她也是我从来没听过。所以我特别惊喜，就是你在想、嗯、而且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我对下那个 1768-1797， 对， 他 其实是乾隆年间， 嗯， 他是乾隆年间的一个应该算是还不错的一个学者之家吧， 嗯， 然后我后来又去翻了他更多的，就是翻找了他的更多的生平，然后你会发现，就他真的跟他同时代女性来比，真的太优秀了，就是他那个时候他是既是一个女诗人。 嗯， 对，而且他在他那个时代就能够写，他写了好几卷的这种算术的这种可以说是教程一样的 就是给初学者， 嗯， 然后他在那个时代，他就用能够用模型来解释日食和月食， 就是说，首先他得知道地球是圆的，然后呢，我觉得他在那个时候的很多看法，其实跟我们现代的数学的理解，对我们日食月食的理解都是一样的。 嗯， 我很奇怪，谁教的他这些呢？ 他父亲就是一个学者，就是他说他从小就是还经常可以去各地旅行啊，而且他诗也写得非常好，他的诗是那种关注民生疾苦的，就是而且我觉得乾隆年间的这个也是值得一说，因为其实我们后世的一些研究，在乾隆年间整个中国的科技就是开始滞后了，对，但是他在那个时代他还留下了那么宝贵的一些他的研究。嗯， 关于王珍怡的啊这样的一篇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字儿很多，我就不跟大家来一一的赘述了，但旁边那些小插图配的几句话啊，其实特别画龙点睛。你看啊，有一幅小插图，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书，就说到了王珍怡他喜欢祖父那满是书的大书房，然后他还知道地球是圆的，并用球体来描绘地球，然后学习西方的历法与东方的历法，精通剑术以及马术，然后呢在他的文章《月食解》当中描述了日食与月食，发现行星体系计算与定位的新信息，提出了他个人关于重力学的见解，对勾股定理以及其他三角学说做了注解。我觉得作为现代人，我看到他的这些成就我都非常汗颜。你们俩谁数学好呀？ 我觉得他比我好。 哎呀，没有想到几百年之前的古人啊，其实和我们现代人去相比较，还有那么多非常超前的意识。 是 啊，刚才说到了，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特别引人注意的女科学家，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啊，给小庄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女科学家还有哪些？ 还有一位是罗萨琳·富兰克林啊，这个可能大家会有知道一点，但我想特别来提出他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认为这个 DNA 的螺旋结构嘛，是那个 Watson 对和克里克发现的啊，但其实这是个极大的不公正，就是这个名单列表上其实应该加上罗萨琳，他是跟克里克还有就是 Watson 是同一时代的那科学家，因为他们当时其实很多人想把这个像个圣杯一样的，就是搞清楚DNA 的这个结构到底是怎么样。 我记得是在那个诺贝尔奖颁奖的之前他去世了是吧？ 他是对，他首先他没有活那么长，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于Watson 和克里克发表论文的时候并没有署他的名字，但是他们其实是用了他的那个成就的，因为他们当时一直在很多人是认为就是他是那个螺旋是三螺旋，但是后来是罗萨琳的这个他用 X 射线衍射的是那个照片证实了他是一个双螺旋，这是一个非常强的证据。 说到证据啊，还有一个事儿一定要跟小庄来分享一下。前面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女性到底数学能不能够学得很好呢？我们说到了，其实如果单纯的从对比如低年龄的孩子的做的这样的一项调查呢，发现其实女性可以学数学和男性一样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脑，男性和女性的大脑有没有区别，会导致男性和女性的这样的对外界的认知和理解是不一样。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女性对于方向感就明显没有男性好，其实这是性别原因造成的。那么关于性别对女性学习科学有没有一些帮助，或者有没有一些阻挠呢？你个人认为？ 是这样，就是我刚刚有讲，就是我现在感兴趣的一本书，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翻译它。它那个里面其实就谈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就是我们可以就非常确定的告诉大家，就是在出生的时候，女性大脑跟男性大脑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对，你很多的这种就是后面形成一些特点，其实是文化赋予的。你就比如，大家一定会认为男孩子就是喜欢枪，女孩子就喜欢那个布娃娃。 但是 他从小， 我觉得男孩子喜欢枪也是和他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荷尔蒙，雄性荷尔蒙的分泌有关系，他们的那个暴力需要发泄啊。 这个怎么讲呢？其实就是我们并不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证据，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一个完全说摒弃这个文化对他的影响，我们不知道文化在什么时候就开始影响了，但是我们是认为在最初这个孩子对这些东西的选择上是没有偏好的，我们倾向于是这样认为的。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小庄啊，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这本新的译著《无所畏惧：影响世界历史的50位女科学家》。我们在跟小庄分享这本书的内容的同时，其实小庄本身就是做科普的，我们也请教一些关于啊怎样去培养女孩子成为女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刚才其实前面反复强调了啊，如果单纯的从人的生理角度来说，其实没有区别的。 对， 其实呢，小庄个人的看法来说，那么就是在社会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力上，会让女性和男性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会对他们的比如偏好呀，甚至其实对他们的能力会有很大的影响，是吧？ 是，而且现在就现代的这种神经科学研究嘛，就越来越多的这个观察到，就是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你的那个神经突触的它的重新的连接和重新的塑造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完全是取决于你的文化环境。 对， 所以其实你说女性大脑跟男性大脑完全没有一点区别嘛？那这个也不是，就是我们后来会就是发现，就是在那个大脑连接方式上面其实是会有一些不同的。 嗯， 对，就是女性会倾向于就是左右脑的连接，然后男性他会更偏向就前后脑的连接，就有一个在这种运作的这个通路上吧，可以这么来说。对，但这个的确它是有很大的文化的塑造的成分。 其实就是文化改变了我们的身体的结构。那还有一点啊，你学化学的这你应该特别清楚，你看啊，男性身体当中的这个雄性荷尔蒙或者说男性激素。 对这个问题咱们又回过来哈，就是刚刚刘莎说到说男孩子喜欢拿枪是因为他荷尔蒙。但是我们有实验室认为是这样，男孩子他其实是因为其他男孩子都在拿枪，或者说他的父母也是鼓励他去拿枪，他变得他不得不做那样选择。你说这种天生的好斗啊，这些其实他并不是说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如果放眼啊，把人类放到动物界去衡量，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先不说人类，咱们先说这个雄性的动物和雌性的动物，其实雄性很多时候就是好斗的，他们不会接受一些文化的教育。我们说的比如说一只袋鼠啊，大象啊， 但这个它就是一个这个问题复杂，就复杂在于说人类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文化环境。你的很多选择，你的很多行为，它已经不可以用动物来衡量了。就很有意思，就是我要回到我刚刚想说那本书，就是 Inferior， 就是那个印裔的女科学作者写的书。她在她书的一开始就提出了在达尔文时代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达尔文时代的一个女性平权的一个就运动家吧，她给达尔文写过一封邮件，不是一封信件， 写不了，写邮件是过壳写的， 对，那是穿越时空了。对，然后就是问达尔文说，先生，您既然是这方面先驱，您认为是在生物层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劣势吗？然后他就是这个作者评判说，就非常不幸，连达尔文也这样认为。达尔文的很多理论，包括他性选择什么理论，他其实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性别色彩的。但就是作者又说到说，我们必须原谅他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男性。 哦，那接着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啊，就是你认为智商对成为女科学家的这样的影响有多大？我相信啊，如果我们这本书当中的50位女科学家，那么他们去做测智商的话，他们的平均值一定会高于很多很多人。我这样的感受、 我相信 他 应该是高，但是你说一定是绝对非常高吗？就是这个，因为咱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历史现场了，就不能这么确定。但我在这里想提出， 你可以自己先把你的智商测一测，然后下一次节目当中把你的智商给我们大家公布一下。 我越发不敢测了。但是我想说是另外一个研究，就是我们有测过，就是现在的科学家群体的智商，那当然它会比普遍值高一点，但它也不是说高到那种无法企及。 所以那句话还是适用的，就是天才是99%的辛勤的汗水，再加上1% 的天才。 对对对，这样的一个天分，就是努力还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是夸你自己是吗？ 你怎么老是拿我来看涮？ 没有没有，这是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直面的一个内容啊。小庄虽然是这本书的译者，但是他其实自己本身学的是物理和化学，前面那我就不加前缀了。 嗯、 然后呢，从事的也是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其实，在很多人的眼中啊，你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啊，从事科学职业的，科学领域的一个职业女性，是很多女性啊觉得哎呀这事有点难的这样的一项工作。这是确实是普通人的感受， 但是我是更想说用我的非常就是执着的努力吧，就不管说是写作啊还是以后会有其他的机会，让更多意识到就是其实你是为自己设限了。如果你能够突破那个，一开始就不要说我只能做什么啊，你可能会发现其实有些事情你完全可以做到。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本书啊，其实就是一本女性的励志片，是吧？ 对，而且它这个标题，我觉得编辑也选得非常好，叫《无所畏惧》啊、它真的把那种精神，那种想传达的内核吧，表达出来了。 哎，只剩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再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啊，给你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位女科学家。 还有一位是叫丽泽麦特纳，对，她是这样，我是看到这里呢，我才有点偶尔想起来，其实你知道，在二战的时候嘛，就是我们当时最终其实解决二战的是原子弹，但在那个整个那个期间，其实关于核裂变啊，关于就是原子的这个工作机制，是有很多的这个科学家参与其中的。然后这个女科学家她是在其中起了关键的，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的。但是她是被淹没了，就是很长时间没有人去承认，然后应该给她的诺贝尔奖也没有给她。 为什么她被淹没呢？ 因为首先她是一位女性，其次她是一位犹太人，然后她又生于德国 啊。 对，就是你看到这里觉得特别唏嘘。 对对对。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是分享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非常著名的女性，并不是说居里夫人不著名，而是我们想找一些哎大家可能 就跟居里夫人 耳熟能详的那样的一些代表人物跟大家来分享。还有一点啊，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你认为你翻译完了这本书以后啊，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最大的感受还是我之后会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那么你认为啊，这是一本科普的书籍，你认为或者你希望啊，如果是小朋友们读了这本书以后，他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首先是这样，其实我并不只是说愿意女孩子来读这本书，我觉得男生一样来可以来读的，因为这些科学家身上体现出来的那些特质，那种去克服困难，去追求自己心中热爱的东西，就是找到这种正确的这个途径的那个，都是一样的。它对于每个人类就是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品质。 或者我们来说，科学是没有国界也没有性别的。 对，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被，如果能看到这本书被这个激励，然后去选择这方面的事业吧。 其实我更觉得小庄你应该翻译一本50位男科学家的书籍。 我来写一本吧。 你什么时候写？你什么时候写？ 但我好像 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收集的听众朋友都可以记着你的话。 我真的觉得如果要写它，其实应该是一个男科学家和女科学家共同完成的历程。就是我们不需要去太多的强调性别，就是我们去真实的记录或者还原当时的历史是怎么样，谁做的贡献。 那么我想呢，也更是因为啊，从古至今，那么女性呢在学习知识，然后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受到更多禁锢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三八妇女节即将来临之际，跟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本书，告诉大家从古至今其实有很多女性，她们还是做了她们喜爱做的事情，也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 是， 现在节目已经到了你说结束语的时间了。 我觉得流沙都帮我说完了。 不行，你得说一个比我更好的。 我觉得就来一个更当下吧。我觉得就我们不谈远的，我觉得比如说在这个三八，你可以来思考我目前想做的，就最想做的一个什么事情是什么，或者我认为我应该去做没有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什么你先把它完成。我觉得就是那种始于足下的一个感觉。 今天是很多朋友正式开始工作的这样的一天。小庄呢，不仅跟大家来分享了这样的一本非常励志的书籍，同时呢，这个一年之计你要从今天开始做起，是吧？ 嗯， 要始于足下。我们现在期待着你的五十位男女科学家的这样的一本书的面试。好，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啊，在欢笑声当中呢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再次感谢小庄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本精彩的书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了。 谢谢大家 的 收听， 我是刘莎，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也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